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2集。松玉，乔天涯一手摁着姚文玉的手腕，一手卡上了姚文玉的脸。 让我把你就这样扔进去，还是扔在这里？ 姚文玉被迫抬高了头，他呼吸急促，闭上眼，咬得唇尖泛白。乔天涯松开捏住他下巴的手，抵在他唇间，不让他这么咬。乔天涯的手指卡了进去，被姚文玉像是泄愤一般的咬住了。 你怕什么？ 乔天涯让他咬，神情微寒。 那又不是你的错。 昨晚醉酒的原主是很不同，他轻快地忘记了双腿的痛苦，在浴桶里因为触碰有了反应。贵公子也是人，他失去的是腿，不是作为男人的一切。他这样年轻，同样有不为人说的隐秘欲望，可是他连自泄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每夜都暴露在乔天涯的眼睛里，然而他根本没有接受这样无能的自己。 怎么了？ 乔天涯很生疏。 因为我不是个女人，所以觉得委屈吗？我手上功夫还没差到那个地步吧？别说了。 姚文玉流露出痛苦，他躺在这里只能颓唐地喊着 别说了。 滚到一边的藤椅撞到了小衣架，衣架跟着倾过来砸在乔天涯背上，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烛光摇曳里，乔天涯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在愤怒。 你怎么看自己？把自己当作谪仙吗？有欲望是错吗？你 我没有。 姚文玉双眸通红，他声音颤抖，极其艰难地说： 我没有那种，我不需要。 他不能沦落到那种地步，把最后的体面都杀掉，他还剩什么呀？他只有这点尊严了，这点尊严支撑着他坐在人前，以这副羸弱的姿态坐到人前，接受所有人的怜悯。姚文玉在颤抖里淌出了眼泪，那是他不情愿的事情，但眼泪就像无法站立的双腿一样，不再受他的控制。他耻于面对这样的自己，正如他不敢正视自己所剩的欲望。乔天涯胸口起伏，他忽然把姚文玉翻了过去。姚文玉预感到什么，他恐慌地睁大双眼，被乔天涯从后抱在怀里，解开了里衣。他剧烈挣扎着，摁着乔天涯的手臂说着： 我不要，乔松月，放开我，放。 乔天涯摸到了姚文玉的手，他把他拽到了自己的掌心，带了下去，用叠胶覆盖的方式握住了姚文玉的羞耻。他这样抱着姚文玉，在交警时听见了姚文玉在哭。昏暗的烛光熄灭了，他们紧密地贴在这里。姚文玉面朝着瞿书，在难以忍受的羞愤里淌湿了面颊，他喉间一直压抑的哭声，那是他败在乔天涯手里的尊严，还是他看清楚的自己？他在呜咽里喘息，空出的手死死地攥着乔天涯的衣袖，在乔天涯滑动的手掌里感受到了被亵渎、被击碎的欢愉。 你杀了我。 姚文宇溢出哽咽，他沙哑地说着： 乔松月，我恨死你了。 乔天涯手掌滑动着，在那黑暗里跟袁卓侧脸紧贴着，听着姚文玉的哽咽和絮语，也听着姚文玉的喘息和鼻音。 你没错。 乔天涯在他打颤时对他耳语，阴雅且认真地说： 恨死我吧。 二月，萧迟也出兵端州，沈德川让粮车先行，端州的谭台虎做好了准备。北边的萧继明派遣伍子胥率领5000里北铁骑在洛山北面严阵以待，一旦情况有变，就能联合沙三营共击端州。这日风吹细雪，城郊漫漫，放眼皆是空茫。萧迟也穿戴整齐，重甲陷在薄雪里，站在沈德川跟前像堵墙。 洛山还有残匪余孽，你过境时须得小心。 沈德川照着场衣望着他，猛落在了萧迟也的肩头。 我记着了，这一仗要快，最迟3月我就回来了。你派往登州的兵若是不够用，就跟大帅打声招呼，他可以从天妃却掉，不碍事。 雪服鬓发粘在了沈德川的领口，萧迟也抬手盖在沈德川发顶，莫名想起句话：吾妻尚年少，连语未轻轻。兰州今年不过22，往后几十年都要与他并肩，他日后南征北战，生死不论，想太多就会气。萧迟也因为沈泽川变得坚硬，也因为沈泽川变得柔软，他要保护这个人到此生终结，因此每一战都情愿全力以赴。可是强悍如萧方旭都会迎来不可测的结局，萧迟也在那以后想了太多，他既爱这个人，又为这个人忧愁。这世间的别人或许没那么需要他萧策安，但是沈兰州要的。 我在这里等你。 沈泽川抬掌抚在萧迟也的面颊，轻声说： 途中休要与别人偷欢，看一眼也不成。 萧迟也忽然抱住了沈泽川，带着血尖喝着热气，觉得自己亏欠兰州那样多，明明他连睡觉都离不得自己。萧迟也蹭着沈泽川的鬓低声说： 你坐明堂上，不要沾风雪。 说罢不等沈德川回答，萧迟也就松开了人。他戴上头盔，翻身上了浪淘雪晶，接着调转马头，带着了一杯铁骑奔驰向东。费胜看沈德川伫立不动，便撑起了伞站在外边给府军挡着雪。沈德川攥着蓝帕子在雪地里站到了四下寂静。去都连日晴空，王宫重檐间偶尔能够窥见鸟雀斜飞。楚军学得很快，虽然仍旧没有决策权，却能够在明礼堂内听政。他甚少发言，曾玉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对政务的专注。李建廷在这半年时间里除了读书练字，没有其余嗜好。他每日起得早，就连生病也不会借机偷懒。督察院先前训过李建衡，但他们对李建廷却逐渐找不到可以训斥的地方。在这些挑剔的言官眼里，这位楚军是自永一年太子以后最像楚军的一位，就连最初对他颇有微词的孔丘都不再轻易谈论他了。薛修卓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林廷彻底的杀掉了，如今这世间只有李建廷。太后近来总是头疼，殿里原本还点着香，现在也让留香姑姑给吸掉了，闻着难受。她鬓边的白发增多，苍老正在侵蚀着这位参与驱都风云长达30年的实权者。她在面对李建廷年轻的面孔时，愈发地感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